仰观大道，应有十米路途之力，我乃昭明文心的。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怎么？日今年烦恼打扫传话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迫切解去。 You! 干得我两腿酸，吓得破来用看，几位大嫂把菜碗，前因好事往三街，后因儿好像恶气爆穿，本当向前把西关错认了你气不断。这位大嫂请来见礼。 还礼，郡爷干事失迷路途， 阳关大道焉有失迷路途之理，我乃张明问信的，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王宝钏，君爷与他有亲？ 非亲。 有故？ 非故。 非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多讹问。 君爷请稍待。 请便。 哎呀，且至。向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得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汲取，怎奈我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书信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 不知他的贞洁如何，看私下无人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。公兵曾把我担心，专子也曾三七七修复习惯，调戏自己的妻，供他带女，假意呀去。要紧的所在呀！ 你为何失落了？ 像是在前村抽弓打雁之时失落的。 打雁则是。

你之见呢？ 你我不日去至前村，约上三老四少，我们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哪个还骗你不成？ Beep! 在哪里，在哪里， 在呀， 凄惨，西凉国遭了叛，为丈夫倒做了先行官，两军阵前一代战，那代战那公子好命，他把我擒下了马吊难，不蒙老王不肯谈，反将公子赔两元，西凉的老王把家宴带着你把我做银安，把你家做银安，那年兵红大眼口吐人言，手持金弓银安他打下了丹府歇罗山，打开罗山从头看，雪平飞破但交际泪连连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夫妻们两团圆，三界不行屈指算，连来打呀去，十八 既是二夫回来，你要

下跪何人？ 王宝钏。 跪在我的面前，做什么来了？ 前来讨封。 是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，我是不能封你。 方才在吴家坡前，我啊不知道是你呀。 若晓得是我脸， 我还要多骂你几句。 越发的不能封了。 当真不封？ 当真不封？ 果然不封。 果然不封。 不封就啊！ 慢来慢来慢来，三姐不必把脸变，也有不封之理。三姐听风。三姐不必把脸变，有一个缘故在其间，西凉国有一个带。 什么来了？ 西凉国有个女太监，她把国王追难。 西凉国女太监，她的真情并无心有一根，弄得她为朕来是我为你偏。 说什么朕来论什么偏，你我结发在他先，有朝一日登龙殿，封你当阳当真传。 好好放血龙安 you

坐下。 告坐。 啊，儿啊，你一十八载未曾回得相府，今日一回来为了何事？ 女儿今日特来与弟弟拜寿来了。 为父的寿诞，我儿还记得么？ 也有不记得的道理。 记得就好，后堂见过你的母亲去吧。 儿遵命。二位贤婿之见， 那不自然。 哎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遵命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是专为拜寿，还是另有别事？ 女儿今日一来与弟弟拜寿，二来与为父算算新郎一十八载的良心。 你值了，乡那贫贵早已死在真情路上，哪有良乡损毁于你呀？ 天地之夜，我那新郎得死在西凉下国的里、 他早已死了啊。 他日今若在人世里、 他若还在，我就算还你的良乡。 你敢与你姑娘结账？ 结账就结账。 平贵，他又回来了。